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4首诗《登岳阳楼》，杜甫。 登岳阳楼，杜甫。石门洞顶水，金山岳阳楼。卧草东南坡，乾坤日夜浮。清平无一处，路边有个桥。戎马关山坡，兵向铁树流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